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K 歌带你飞，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re I am, David, 英语 PK 台一起唱起来。 哎，对，今天一起唱起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唱着歌迎新年，好不好？ Wow!Well, it's the beginning, huh? Of a new year. 这么多美好的歌曲啊，有很多呢是歌唱阳光的 sunshine.、Mm. Sunshine on my shoulder. 阳光洒在肩上的感觉很美。Mm. 你早上醒来，阳光洒在枕边的感觉也很美。阳光充满整个房间的感觉，那就更美了。 Wow, that's wonderful. 我们每一位朋友。希望大家在新年迎接第一缕曙光的时候就是阳光， 嗯，就是我们， 所以啊，我们今天为大家带这首歌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新年的阳光当中啊，快快乐乐的充满着希望， 嗯， 好，其实这首歌曲叫做 You Are My Sunshine，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超级经典。在我们学习今天的歌曲之前呢，还是来我们的 K 歌 Showtime， K 歌展示时间。 嗯， 上一次我们学了一首非常好听的《The Red River Valley》，许多朋友对这首歌耳熟能详，并且献出了他们非常优异的表演。 啊哇！ 我们一起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同时有请 David 老师给我们做一下简单的点评。 Cool. 好，有请我们的第一位朋友于小周。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 and sweet smile,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that I light in my path for a while. 好，谢谢。 嗯，哇，整体来说还是唱的很这个很用情啊，很用情。那给的建议呢，就是说在唱歌的时候还是要把嗓子放松一点啊，把嘴张开，声音放出来，然后注意呢元辅音，元音呢这肯定是我们的这个发气的点，也是每一个句子当中我们说所有的关键词是它情感的爆发点。嗯，辅音呢强调的是什么呢？对气息的一种加工。那么你的声音的音质真的是啊，元音提供原始动力，辅音进行加工，所以在辅音上的发音要精确。 嗯，好的，于小周哈，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 K 歌，以后再接再厉，欢迎继续参加。第二位同学是 Tippy。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That is lie in my path for a while. 很美好，谢谢。 嗯，挺好的啊，这个就感觉不错多了哈。对，要 注意，我们这首歌其实也训练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辅音因素，比如说 from this valley valley， 上齿咬下唇内侧。这首歌其实也是很多的我们说讲音标的时候常用的一个范本的训练。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那么 valley 这个词一定要把它开篇读对啊，唱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我们的歌后啊，漫天飞雪。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that has light in my pathway awhile。 好的，谢谢。 不错，非常入境啊，非常的这个有感觉啊，有情感在里面。 他的歌唱给人的感觉像这个蓝丝绒一样。 哇，是 非常的抚慰心灵啊， 对，非常舒服啊。那么我觉得挺好的，很享受。 好，唱得好，带给了大家享受。 是的， 不愧是歌后啊。再来听男生克里斯 Brian。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that has light in my path for a while。 好的，谢谢。 不错，这位听众其实唱的我觉得呢他也特别的认真，然后呢落点也非常的清晰。我们说其实有的时候唱歌吧，唱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情和你自己的状态，唱出来你会发现和歌曲最后会融为一体。对，我感觉我们其实能感觉到每一个歌者啊，唱歌的朋友，他的生活状态，然后他的这个他自身的这种心理状态啊，挺好的，感觉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年轻人的气质啊。这也是说明咱们老了吗？ 是，依然年轻。是每一位朋友唱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因为带着每个人自己的一种心路的历程。 对， 你怎么来理解和诠释这个歌词，你肯定是带着自己的感受来唱的。 是， 好，我们再来听一位，是爱我宝贝。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Will make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For they say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that has brightened our pathway a while。 哎，这一款啊就比较嘹亮。 舒服，虽然说里面有一些小的地方有问题，但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大家要是想学英文歌曲啊，事实上我们并不是最好的老师，真正最好的老师是什么呢？是听各种各样的这种音乐，不管听通过收音机还是电视，就是大量反复的听，以及能让你带来崇拜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歌者，他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对，而欧美流行唱法呢学费也不低啊，也不低啊，老师还不多。你想学不一定有老师，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把它培养成自己的兴趣。把它培养成什么呢？培养找几个什么呀偶像，哎，把它变成你自己模仿的对象。你会发现其实在吐字清晰之后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说气息也都没有问题了等等等，那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下浊化，要再模糊一点点。英文的这种欧美流行唱法它需要最后做这么一个阶段的处理。说你要是吐字特别清晰，到最后这歌唱的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对劲儿。对， 这位老师说了啊，咱们要是想把歌唱好啊，得把自己当成是迷弟迷妹。迷弟迷妹一样的去 铁粉， 宽粉铁粉一样的去学唱歌。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兴趣啦。 对，是的。 你要是不兴趣，唱歌对你来说是一种折磨。那很难。 是，确实 是。好，接下来是第一次参加的哈，魏青。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Let it lie in my past for a while 觉不觉得这个男生内心是有很丰富的情感的？ 嗯，是啊，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 他们说，其实我们听每一首歌就是在和每一个心灵对话，感觉真的是好丰富啊。挺好的，我觉得歌是唱给自己的，不管我们的点评对与错，好与不好，都是唱给自己的，自己开心就好。 对，你唱歌的方式让更多人听到了以后，其实就是你的一种内心情感的一种倾诉， 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感觉到他好像很有情感，内心很有情感的样子哈。 是这样， 从每个人的腔调里头就能感觉出来他是不是有很重的情感， 对， 或者是他的情感是比较轻的， 这就是他对歌词的理解不一样，他有理解啊，他不是那种说这首歌我就唱的就像是儿歌一样那种感觉，他不是的啊，每个人的理解都在里面。 嗯， 我觉得今天这个到目前为止的录音来说，大家都特别的有情感的融入在里面， 是 这个非常好， 而且没有一种风格是相同的， 嗯， 都有自己很有自己的特点。 对， 小白羊。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That has night in my path for he will 哎呀这旋律准了 呀 简直了，那么悠扬， 直接过来了，对， 那么的优美 声音过来了，非常好，非常有感觉，音准好啊，而且呢关键部位关键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要更好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个 sweet smile 这样的双元音读得再饱满一些， 嗯，就好了。 对，再把辅音的读得准一些啊，有些辅音呢可能不够准，开头的时候嗯和这样的音有的分得不是特别的清楚，把这两点去除掉啊，我觉得再有什么小问题都无所谓了。 哦，好，但是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已然带来了很舒服的感受了。最后一位是高远。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We sha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For you take with you all the sunshineAnd this brighten my path for a while 又是一个有故事的男生，都带着哭腔了自由发挥的也还挺不错的一切 是 行云流水。 这个唱歌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和讲英语它是相通的，基本上一句话就有两种情感，甚至说有三个情感，有时候俩单词就俩情感啊，这个这就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情感的这种丰富性啊。 嗯， 而且每个人驾驭的方式还都不一样，同样一首歌唱出来的各种版本，所以说现在一首好歌出来的版本特别的多， 嗯， 也是很有道理的。 哎，这个歌曲啊，就是人类情感的倾诉，所以我们听不同不一样不同种类的歌曲，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人类的情感是多么的丰富。嗯， 我们也可以设想到看到一幅画面，就是。这个诸位听众啊，在录音的时候，在一个相对私密的环境之下，然后呢，对着手机，用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表情和心情来唱这首歌。 而且他在唱的时候的那一刻，他是完全融入的，他是非常享受自己的， 嗯， 他是忘记了一切的烦恼的。哎，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那种魅力和力量。 对，我相信这一刻其实是你最幸福的一刻。 嗯， 愿意的话，把灯都打开照向自己，对吧？只要屋里没有回音，没事就多录一录，唱一唱，真的是特别的好。 是啊，嗯，这些都是看语言啊，音乐啊，其实都是一些精神的手段。 嗯， 让大家能够活得怎么样，更加轻松和快乐一些。 是啊。 好，来，我们的作业点评完毕了哈。今儿个呢是主要是剪了一些挑选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的同学， 嗯， 咱们给一个机会都来展示展示。好，我们继续来学习今天的歌曲了。You are my sunshine 啊，听这个名字就非常的温暖。你是我的阳光。 You are my sunshine。 什么感觉？大家想一想，你心目当中的阳光是什么？它肯定是一种比喻了啊。 对， 这歌呢是由 Jimmy Davis 原唱的歌曲，可是有年头了，歌词非常让人动容，句句充满了爱，是温馨和温暖的代表之作。当然了，这首歌曲呢是在二战的时候颇为流行。 嗯， 现今啊，年轻人当中，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当中，仍然是非常受欢迎。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首歌一开始其实是表达失恋的痛苦的歌。 嗯，对。 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作者呀，梦见他心爱的人啊，以梦见他心爱的人来引入这个话题。那么这个心爱的人呢，他认为是他唯一的 sunshine。 嗯。 结果醒来以后，发现原来是梦一场，于是呢，就低头哭泣了起来。 啊， 有些伤感哈， 好委婉呢、啊。 哎，这个心爱的人呢，是他生命当中的阳光。 哦， 在天色阴沉的时候，会给他带来温暖和能量。所以，这样的一首内心倾诉的歌曲，先叙述梦中所见，然后呢，抒发感情，听起来呀、啊，是格外的情浓意切。 嗯。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感觉， 哎，颇有一点这种、嗯。你看，中国人说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You never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所以外国人说是太阳就代表了我的心，我的心爱哈。 嗯、 所以今天这首歌曲啊，在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翻唱版本。我们来做教学呢，挑选了 Elizabeth Mitchell 的。叫做 Mitchell 的这首版本，因为我们觉得他的这个版本呢非常适合我们学唱， 嗯， 我们就唱主要的八句话就好了， 是， 然后他的歌呢没有那么幽怨，那么惆怅，比较的轻盈、嗯、温暖清淡有味儿， 阳光， 哎，就像那个阳光刚刚照到你的指尖，轻轻的触到你的指尖的感觉一样， A ray of sunshine， 哎，非常的轻盈。好，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歌曲为什么经典啊？简单优美的旋律，淳朴的伴奏，都是早期啊乡村音乐的代表。那、啊、我们听到了这个歌曲啊，这个确实是，你看大家都听到了哈、啊，说什么说什么无失恋不歌曲、 嗯， 其实未必，因为这个太阳阳光可以是它，当然是一种寄托希望的载体了。但是这个载体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被阳光照亮了。 对。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歌曲啊，学唱。第一句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大家看，文字非常的简单，意思就是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 嗯，是。我们看这一句话呢，它关键词就是 sunshine。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那么这句话的停顿点呢，也就在。两个 sunshine 的中间的位置 ，You are my sunshine， 停顿 ，my only sunshine， 语调上没有什么难度，节奏上这句话基本上舒缓，在节奏上没有特殊的要求，而整句话在起步的阶段呢，情感一定要温暖啊，温暖。对， 阳光自然是温暖的，是不是啊？阳光肯定是带着温度的，你就不能把阳光唱成月亮？

是在两句中间，我们在停顿关键词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啊。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好，那么 dear 后面有个停顿啊， dear 和 love 关键词啊。 而且这句当中大家要注意那个 you will, you will 要很自然很流畅的读下来，不要唱 you will, 要唱 you、you'll never know, you'll never know, dear。 对， 这个要唱清楚。还有就是提示大家，在唱所有英文歌当中要唱 love 这个单词的时候一定要唱准唱对，这词儿千万不能唱成 love, 一定是 love, love, 不是 love, 这可就滋味就变了啊。 是啊， love you, 这个一定要唱对了，不能错。 这说的我都不敢唱啊，别唱成老虎就行了。 不唱 love, love 我就不行。 对， 对， 元辅音还是要精确啊，嘴张开，声音放出来。对，那么语调上来说呢，先升后降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边唱边感受，是不是这样子？ 哎、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好。我们看到了这句话 You never know, dear, 声啊，然后就 How much I love you, 降啊，整句话呢节奏上就有一个地方 How much I, much I, 连读啊，连读。 哦、oh, 对了 How much I, how much I love you。 是的， 是 How much I, 啊，不是 How much I,这就变成多少钱了、这就不太好了哈。How much 变多少钱这不好，应该是有多少多么，叫 How much I, 你看连不连读意境就不一样。 是啊，而且那个 How much 就是大家常说的好吃吗什么之类的哈。那这个表达呢，它其实是一种程度的表达。 对， 你那程度有多深，爱我有多深，月亮代表你的心吗？代表多少啊？哎，要把这个 how much 把它体现出来， 它副词的那种程度一定要体现出来。 所以我们的情感在这里面很重要。 对，我可以想象一下卫青啊、高远啊，刚才我们唱过歌的，包括以前的 lifelong learning 啊、这个我们的这些男什么男低音， 对， 重低音，我都可以想象到他们那种满腔的情感。 下一次唱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内心的震颤。 好期待啊，好期待啊。How much I love you. 最后一句是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啊，请求求你，有一种祈求的味道。 对， 千万不要带走我的阳光 ，take something away， 带走了。 我们看本句啊，它的关键词是 take 啊 ，sunshine away 这三个词。我们在这个 take 这样的单词上发现，它在什么歌曲里，很多时候都是关键词。 动词啊， 原因因素也很重要。就是你有原因因素，你容易当关键词，像这样的词在里面一定要给他留一个戏份啊。Sunshine away.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啊，要把这三个词体现出来。 读音是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Sunshine away. 有一个连读。 对。停顿呢就在 take 的后面。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我们发现这个停顿呢，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有停顿唱歌的时候，因为停顿给大家带来这种思考的空间感会特别的好。 对 啊，让英语在空中飞一会儿， 飞一会儿， 这个、重要。 对 对， 留足一点空间， 对， 留点白。 你看我们这个 Michael Jordan 在这个扣篮的时候哈、 乔丹。 滞空感特别好，在空中你得给人家照相的时间， 他有节奏、他的投篮是有节奏的，那种节奏就是美。 你再看三级跳，那三级跳的时候人都要在空中晃一晃然后再落地， 空中滞留，滞空、 滞空，你说棒击过去了 那没水平 了，就差点就是感觉、 就没有水平。 一定要让英语飞一会儿。 飞一会儿啊。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对， 那个留白的地方就是你抒情的地方。 对，所以让 take 这个词啊，把你这个音调啊，整句话先拖起来一段。 好，我们听听原唱啊。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他这个唱腔啊，就真的是那种平平淡淡的。 嗯、 其实就是说，哎呀，带不带走也 OK 吧。 嗯，女生嘛，自己唱。反正跟自己没太大关系啊。 对、 嗯、 毕竟比那原唱还是少一点那种 讲个故事 那种深情的深度、嗯、原唱就是真的不能失去啊，失去了这天昏地暗啊。 所以有的歌曲是用来娱乐的，是让人这个心，让人的心和身体来得到什么呀，舒缓的、 嗯、 有的歌曲是用来表达感情的，层次不一样、 嗯、 啊。我觉得娱乐性的这种歌曲大家都能理解，但他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种情感做到，因为他不是你唱的，说白了，对吧、 嗯、 你只能听听一个节奏而已、 嗯、 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怎么样能听到那些真正是发自内心的歌曲和作品、 嗯、好，大家觉得旋律简单吗？啊，我们听 David 老师再唱一遍哦。 嗯， 来， 我们从头一直到这儿开始啊， 是 准备。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嗯 ，awesome， 嗯， 对。 我们这种唱上去吧，也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啊，很好，我觉得、这个、 只有调调，没有什么感情。 金金老师是一个超有爱心的人，所以他唱歌的感觉，大家好好去体会吧。 眼前密密麻麻的都是阳光， 嗯， 难以聚焦。 一米阳光。 好，我们继续看第二段了，旋律一模一样，但是唱词有改变。The other night, dear， 哦，又是一个晚上。As I lay sleeping 就是我躺着 ，sleeping 正在睡觉，慢慢的要睡着了，渐渐的睡去了。 啊、嗯， 因为我们说了，这歌呢是他做梦， 嗯，是 梦境中的那种哇，很甜美的感觉啊， 真好。这个其实梦啊，我们说梦，这个梦中的这种场景非常的真实，而由此带出来这种歌曲其实也给人很大的一种提示，因为我们的人的大脑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呢，嗯，它的运转呢这个大概是在2000比特，但如果在大脑在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这时候梦境当中潜意识那就是应该是超过40000亿比特的震动幅度，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嗯、 这时候的可能真的特别特别真实， 哎，梦里很真实，梦里很幸福， 很真实啊。对，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啊，要也要把那种梦的感觉，对吧？唱出来啊，唱出来。我们看一下第一句话啊，关键词 night， dear， sleeping 这三个词啊。那么这三个词呢，我们在唱的时候呢，这个要把它体现出来，我们感受一下啊。The other night, while I was sleeping, 啊，对，因为唱的时候有两个版本，那么老师以前练的呢，一般都是 I was sleeping, 对这个版本。 好，我们来听听 Elizabeth 的版本吧。 The other night, dear, when I lay sleeping, I dreamt I held you. 好，他唱的是 When I lay sleeping。 对， When I lay sleeping。 好， 所以说我们在互联网上版本太多啊，随便改一两个字就出一个版本出来。 行，那就唱 When I lay sleeping。 可以。 好， When I lay sleeping。 怎么唱呢？ 好，我们看一下本句话的停顿就在标点之处。 The other night, dear, 停顿 When I lay sleeping。 好， 就是停顿中间一点，非常的简单。嗯， 也就注意一下 the other 读成 the other night dear， 对，是的。 the other night dear when I lay sleeping， 没错，对，节奏上来说就是失去爆破 the other night 那个 T 不发音 the other night when I lay sleeping， 对吧？对，这个样子啊。 好，音是 when I lay sleeping， 对 ，when I lay sleeping， 嗯，是的。那么情感上来说，一定要温暖，睡觉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对， 哎，梦中渐渐睡去了，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对，所以这种温暖的话呢，和下一句你很快就能找着感觉。所以他的情感的变化一定有他的一个规律在里面。 对，好， 一会儿你知道为什么了啊？ 因为我梦见了呀 ，I dreamed you, I dreamed I held you in my arms. Held 就是 hold 的意思，是什么？拥入啊，拥入怀中啊。在梦境中呢，我已经把你拥入怀中了。 嗯，晶晶已经迫不及待的是把下一句给说出来了哈。 哎，好，这就是为什么。当然了，大家也说了。昨天晚上梦见朋友的双胞胎女儿，有的人梦见晚上捡钱， 哎呦， 这些感觉都是一样的，幸福啊， 幸福啊， 是不是幸福啊？幸福的感觉就是阳光的感觉。 对， 好，这句怎么唱呢？ 嗯 ，I dreamed I held you in my arms。 哎，我们开始连起来啊 ，The other night when I lay sleeping, I dreamed I held you in my arms。对，哦，这上下句它是一定要是个整体啊，就是你温暖的感觉一定要有，有感觉就是，就像汽车音响一样，打开了以后啊，然后它也有一个声音，呜，转着你一圈的感觉， 我把你环绕在其中， 环绕在其中， 你沉浸在其中， 有一种拥抱的感觉。这时候你没人拥抱，你就自己抱自己就可以了啊。 哎， 对， 抱个枕头， 对， 抱个小猫咪， 嗯，可以。 Dream I held you in my arms. 对，是的。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关键词 ，held you arms 啊，这三个词是关键词。停顿的话呢 ，I dreamed I held you， 停顿 in my arms 啊，是这样的。 好的，就是调调稍微有点难以拿捏。 哎，有点怪是吧？ 有点怪。嗯， 节奏上来说呢 ，dreamed I， dreamed I 有一个连读 ，I dreamed I held you 连读，第二处 held you in my arms， 啊，大家还是要要把什么呀？要把这个连读要重视起来 ，held you 啊，这些要如果不连读，歌真的唱不下去的。嗯、 是是，好，有的同学说了说。等君入梦啊，这个听上去怎么有点像狐仙的感觉啊？哎，这个大家想象力很丰富。 等君入梦是吧？ 是吧？因为这是狐仙入 等君入梦感觉，嗯、 入梦哈、啊，入梦、嗯、入梦啊。 The other night, when I lay sleeping, I dreamed I held you in my arms. 好，美好，美好， 嗯，美好。 但是 ，but when I awoke, awoke 就是醒来的状态。我们说醒来叫 wake up， 这里是 awoke， 醒来的。When I awoke， 醒来 ，dear， I was mistaken. 哎呀，我又弄错了。我搞错了，这一切原来是个梦啊！ 哎呀，这感觉， 哎， 不愿意醒， 怅然若失， 总要有梦醒的时分，是吧？ 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就是 这 个感觉， 真是，哎呀，好。 When I awoke， 对，我们看这句话，它的关键词是 dear， mistaken， 啊，这两个词是关键词 ，dear， mistaken。这两个词就告诉你有误会啊，有误会啊，想错了这件事情。它的停顿点 ，When I awoke, dear, I was mistaken。那么我们看标点就是停顿的位置啊 ，dear 升调 ，But when I awoke, dear 升 ，I was mistaken 降啊。失落， 失落， 嗯，这时候 就 要有失落感， 要有失落感， 对，而且呢， 它关键是在 dear 的前面和后面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说有时候啊，要把情感划分清晰还是挺有意思的。我经常观察歌手和演员在情感的把握上的细腻程度，有的时候就是说一个单词都没准会被分成两部分啊。情感上来说，像 High School Musical 里面，Troy Bolton 唱歌的时候，前面特别苦恼，然后马上就笑起来，一想到好事就笑起来。所以以这个情感，就我觉得就是唱歌的时候啊，能把握好了，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而且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些很好的这种作品的演绎里面，他对情感的演绎，他都是流动的， 是这样， 他有流动感，因为情感就是流动的。 对， 但如果说你本身没有太多的情感，那么你演绎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比较坚固的。 是的，你比如说晶晶老师在这个见 David 老师的时候期待的挺好， David 老师据说长得挺帅的，挺对得起大家的，结果一见面 Mr. David 啊，我感觉这就是两个情感 一升一落、 第一个是 Mr. David、都好失落呀，感觉 抱着很高的期待，结果发现 太突然了， 有些突然。 那你看，这就两个词儿，就俩情感， 没错， 一样的道理，唱歌也是如此， 都要从我们的语境当中啊，语言当中去体现出来。你看这里 ，When I was awoke, dear, I was mistaken。你看，它是一个起，一个伏，它就有流动感。 是的。 最后一句说 ，So I hung my head。这 hung my head 就是我埋下头啊。然后 and I cried。你看一个男人埋头哭， 也不一定是男人，没准也是个女人。 原唱是男的呀。 对，事上来说，现在这社会挺公平哈。这个，怎么说呢？男人、女人都可能会面临失恋的问题。 对， 这首歌在春天照样适用，欢迎大家及时使用。这首歌一定在春天会很火啊。 好，我们来听这一段啊。 So I hung my head and cried。 你听那个 N， 它基本上没有读唱出来 N， 一个 N cried， N I cried。 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啊，这句话呢关键词是 hit， hit， cried， cried， 停顿呢So I hung my head and cried。 那么后面这个呢，我们能感觉到 hung my head 停顿 and cry 后面是一部分，它停顿并不复杂啊。那么它在节奏上的话呢，就要注意 So I hung my head and cried， head 跟 and 之间有一个小连读，不大， and D 失去爆破。 Head and cry， Head and cry， 哀唱没唱啊？再听一遍啊。 When I woke, dear, I was mistaken, so I hung my head and cried。 哀都没唱 ，and cried， 是的， 就好了。 是的， 他唱的就是 So when I woke, dear, I was mistaken, so I hung。Head and cry， 是这样的， 对，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完整把这段走一遍， 好、 走一遍的话呢，大家去感受。The other night, when I lay sleeping, I dreamed I held you in my arms. When I awoke, dear, I was mistaken, so I hung my head and cried. 举头望明月，低头一抹相思泪，啪嗒啪嗒的流了下来。 是的， 哭了起来，你想都哭了起来，这简直是有些， 这低头就是这个，这眼睛啊滴出来的泪水都可以变成一轮月光了，我感觉啊、一大片呢， 到这里、嗓子就沙哑了哈、 是， 然后这个时候再重新起来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是的。 You make me happy when the sky is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就是带着祈求的那种调调腔调。 是啊。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Wow， please. Oh, please. 那人家是非常温和的那种 please. 对，人家不是那种大呼小叫的。 没错。 那就是 please.、 嗯、 但你也没办法。 对，失控了。It's out of your control. 嗯。所以啊，这个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还是找一个追你的人吧。 哎呦，这位老师一下给我们升华了一下，找一个什么？ 再找一个追你的人。 意思就是说，你就免去这相思之苦。 对，是、 哦、 舒服。 这每个人不一样的。 对，是。 是不是？ 对，得不到的才是好的嘛。 哎，来，我们来听一听哈、啊，这整段我们要学的这八句，我们再重温一遍。今天我们课堂上教给大家的八句， 嗯， 我们知道你们下来以后会自行发挥的， 嗯， 因为每个人的理解力都不一样。 对， 你看有的人已经听到潸然泪下了， 嗯， 你看他的头像还是戴着墨镜的酷酷的人，但是他现在已经潸然泪下了。 哎呀，是， 是不是这歌曲是触动人心的呀？ 嗯，直抵心灵深处啊。嗯、 对啊，情感就是这样，你要自己去酝酿了。 对，给新年做个规划吧。嗯，先从这首歌开始。 这位老师说了，选择比努力重要。 嗯， 有的时候要是方向不对，努力也白搭。 对， 但是如果选择对了呢，就 那就是事半功倍，一两拨千斤。 所以这位老师是属于那种喜欢直接到达目标的人。 对， 是吧，直接 以这个目标为取向的。你看他这种歌词，这个歌者就是他在乎这个过程啊，在乎相思的过程，他觉得过程就是能感动自己的。他在过程当中寄予了希望以后，他已经收获到了美好。那个对象根本不重要， 嗯， 对象就是一个载体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此时此刻被你自己感动了， 没错，对， 哎，你享受到了这种滋味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只能有感动的人还是蛮幸福的，对吧？ 对， 就怕你都麻木了，就是说听这歌。有这不就一首歌吗？没感觉就麻烦了。 行，你把它唱成儿歌了，这就麻烦了。 嗯，是， 是不是？ 没错。 戴维老师最后带上您的感情，励志的感情，给我们唱一遍好不好 ？You are my sunshine， 那是励志的感情。 This is rock and roll。 好，我们开始啊。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The other night, dear, when I lay sleeping, I dreamed I held you in myarms. When I awoke, dear, I was mistaken, so I hand my heart and cry.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My sunshine away.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这首歌曲，如果你生活当中什么都有了，你可能很难体会它的滋味。 嗯， 求而不得，你唱这首歌就分外有感觉。 对，好啊。 对。 多么深刻的解读， 是 多么人性的刻画， 是 是吧？哈，我们挑选这首歌曲 ，David 老师亲自选的啊，亲自选的，为了让大家在新年的时候，在辞旧迎新之际吧， 是 给大家一些美好的祝福和祝愿。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能够和内心的阳光在一起作伴。 是啊，让你的生命充满阳光，让你的生命充满力量。 对，最重要的是呢，阳光天天都在那里，你要勇敢地走到阳光下，这样的话，这光芒啊，才会触到你的指尖上，你才能够体会到这种温暖。 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变成太阳。 哎，这很重要。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小太阳。 没错，让别人唱这首歌 You are my sunshine， 对吧？那更有意思啊。 你可以想象有一天呢，这个世界上人们都觉得对方是彼此的太阳，哇，那是多么一个美好的世界。 Yeah. 哎，所以 Best wishes to you all. Best wishes. Happy New Year.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好，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过年好， 新年快乐，过年好。 谢谢 David 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2月26号直播再见。 好 ，See you next year。 贞观15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